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是由王涛的父亲王世俊和另外一位作者鲁来顺共同创作的。作品真实地记述了王涛从3岁起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了乒乓天地，执着拼搏了25年，终于圆了冠军梦，登上了世界乒坛的巅峰。成功背后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往往易被人忽略，王涛所走的实在是一条艰难坎坷的路。下面就请您听长篇报告文学《好儿王涛》，由艾宝良播讲。 1995年5月8日，对于我的心情来说是个格外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一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涛涛太可爱了。尽管涛涛年近28岁，成了驰骋世界乒坛的一员骁将，可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个孩子。眼前我紧盯着荧屏上的涛涛，心上像系着一根线，一揪一揪的，好紧张。他正在球台上和外国的选手鏖战着。大赛前，我本来想亲临天津的现场去助战，目睹中国健儿和涛涛的风采，为他们呐喊助威。涛涛深知我的心情，可他再三考虑，还是劝我不要到现场观看为好。他担心的是怕我承受不住现场那种紧张激烈的气氛，他的这种担心也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的忧虑。经他这么一劝，我决定放弃了到现场观看的念头，只得待在北京的家里看实况转播了。眼前是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和瑞典争夺男子团体斯威斯林杯的决战，这是决胜盘的第5盘生死战。涛涛为备战这场决赛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憋着一口气，我也为他担着一份心，但是我更相信他一定能为国家争得荣誉。涛涛勇斗瑞典世界冠军大块头佩尔森，果然涛涛不负众望，越战越勇，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把力量和智慧、拼搏和信心凝为一体，以势不可挡的气概把对方拉下了马。当涛涛拿下最后一分的时候，他圆睁双眼，振臂一挥，把拍子一扔，激动地躺倒在地，泪水横流。战友们紧紧地抱成一团，全场的观众沸腾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沸腾了，全国关注决赛的人群沸腾了。我难以抑制地嘶哑着嗓子，对着银屏高喊起来：涛涛，好孩子！泪水夺眶而出。涛涛的妈呢，一头扑倒在床上，痛哭起来。此时此刻，我内心感到格外的欣慰。是儿子和他的队友们从瑞典人手中夺回了失去6年之久的斯威斯林杯，而这更是儿子敬献给今天恰恰刚满花甲之年的他的父亲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望着眼前的情景，2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乒乓运动的沉浮兴衰，我与涛涛一直刻骨铭心的苦苦追索，同心协力为国球振兴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有一幕一幕的浮 现在脑际。涛涛生于1967年12月13日，他学打球的时候还不满3岁。为什么让王涛学打乒乓球呢？这里面有段渊源，既是我的夙愿，也是与涛涛妈事先定好的约法三章。我从小就酷爱体育，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13岁参军，走上了文艺之路。但是热爱体育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有体育比赛的机会，我场场不落，尤其对篮球和乒乓球更感兴趣。我曾是文工团球队的主力队员，号称神投手，还是团内乒乓球的主力队员。在我的青少年时代，除了拉琴以外，业余时间几乎全投入到了体育方面。18岁那年，我从文工团篮球队一直被选入重庆市篮球队，主要的任务就是投篮得分。教练呢，常常是在关键的时刻把我派上场，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来几个突然性的投篮得分，任务完成了就把我换下来。我也知道，一旦对方发现我投篮准，重点防范我，那我就完了。我也喜欢打乒乓球，当时文工团内与我同龄的一位朋友打球特好，为了向他学点技术，我一直称他为师傅，一叫就是好几年。可没多久啊，我这个徒弟就远远地超过了师傅。我虽说没有搞成体育，但是啊，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当妻子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与她拉钩相约，要是生个女孩，就取名叫王蓉。蓉呢，就是成都的简称，因为我爱人是成都人。要是个男孩呢，我培养他搞体育，以满足我的夙愿。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叫王进。本想生个女孩，结果又生了个男孩。望着护士手中托着的男婴，圆圆的眼睛，十分的乖巧可爱，得快起个名字啊。想到当时全国正处于文革的高潮，群众运动就像惊涛骇浪一样，就取名王涛吧。涛涛3岁的时候，我为他开始编织乒乓世界。第一件事，为他特制了一个球拍。我把我曾经用过的一把球拍撕掉了胶皮，锯成一个小球拍，用砂纸细磨，最后又用牙膏细打，唯恐磨破涛涛了的手，连着忙活了2-3天，我的手呢却被磨破了。小球拍制作出来了，我又从现役国手李鹏那里要了2张不同性能的胶皮，细心地贴在球板的两面，终于做成了一块十分精巧的横握小球拍。我把这块倾注了希望的小球拍称作小宝贝。当我把它赠给涛涛的时候，他喜欢的连蹦带跳，举着拍子一个劲儿的叫唤：“小宝贝，小宝贝。”涛涛对这块小球拍十分的珍爱，每次用完了都要放进他的小抽屉里头，还要锁好喽。这块心爱的小球拍一直伴随涛涛到6岁。此后我又为他特制了一块稍大一些的球拍的时候，涛涛才与他恋恋不舍地分手了。十分可惜的是，涛涛参军进了专业队以后，小宝贝被一位朋友的孩子借用，不慎给丢失了。当时我特别的心疼，今天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的遗憾。小宝贝不但凝聚着我对涛涛的一片深情，更记载着涛涛幼年训练的时候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呀。涛涛有了小球拍以后， 我就对他开始了试探性的训练。我首先看他的反应怎么样，我让他站在我对面2米的地方，我用拍击球让他判断来球的方向，并且要求他也用球拍击来球。开始的时候我击球的速度啊较为缓慢，涛涛的反应呢很敏捷，几乎每次都能击中来球。他的小眼睛瞪得溜圆，精神非常集中。训练一完，我问涛涛，打球好玩吗？ 好玩。 他天真的笑着回答，那我们每天都练一会儿行不行？ 行。 涛涛的语气十分坚决，我高兴的一个劲儿地摸上着涛涛的小脑袋，一把把他抱在了怀里。我们父子双方相距2米练对战击球，涛涛越来越上路，不管我加速度还是声东击西，这个小机灵鬼啊他都能应付，很少失误。于是我便开始进一步练他颠球，我先用拍颠球示范，让他站在一旁观察我的颠球动作。起初颠球的时候，因他掌握不住球的性能，颠上一两个球就跑了，我不时地鼓励他，为他打气，没过几天他就能够连续颠上几十个，看得出他手上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我也暗暗欣喜。为了培养他更大的兴趣和上进心，我提议和他颠球比赛，有时候我故意输给他，他颠得更来劲儿了。邻居们看到涛涛颠球的情况，连声的称叹， 嘿，这个孩子真神了啊。 这之后啊，我又开始训练他对墙击球，我先做了示范，以后让他站在离墙1米多远的地方对墙连续击球。不到一个礼拜，他已经能够连击30多个了。这个时候我让他缩短离墙的距离，加大击球的力量和速度，他都乖乖的认真的完成了。可我没想到这个小家伙对我这个教练竟敢大逆不道，在背后自作主张。以往的训练都是由我亲自陪他练的，可有时候因我有排练或开会脱不开身的时候，就给他提出训练计划和要求让他自己练。有一回我回来以后发现他用左手在练球，我感到奇怪，因为他吃饭和练习写字都是用右手啊。是他右手打累了，偶尔换手打打，还是不听我的命令瞎练呢？又一次我开会中途抽空跑回家看看涛涛如何练球的时候，我趴在窗口往里偷看，这小子又是用左手在练球呢。这下可把我给气坏了，我腾腾腾闯进屋里，沉着脸训斥说，你怎么能乱练呢？啊，为什么不用右手啊？我态度非常严肃，把他吓了一跳。只见他赶紧把拍倒到右手上，可我又没有想到连续几次他都是背后捣鬼，让我又抓到了。这次我可不饶他了，非要他回答，为什么你总是用左手练？ 我用左手比右手打得多。 我还是不相信，让他当着我的面用左手打给我看。涛涛精神又振作了起来，用左手对墙连续击起球来，只见小小的银球来回的飞舞，弧光闪闪。他用左手击球动作比右手还要自如，我一下子惊呆了。 好孩子，打得好，爸爸错怪你了啊！ 我拍拍他的小脑袋，赞扬了一番，紧紧地把他抱在我的怀里。多可爱的孩子呀！ 这以后啊，他就正式成了左撇子了。直到今天，我常想，幸亏当年涛涛敢于对我这个教头大逆不道，否则今天的涛涛能否登上乒坛高峰，那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呢。我逐步地把涛涛的训练引向深入，手臂、腰部、腿部加步伐的练习混为一体，练习他全身的协调性，并且要求动作要规范。起初每次练500回，后来增加到1000回。我坐在一旁为他计数。每回练完了，涛涛都是大汗淋漓的。我不忍心，就问他：“累不累啊？”他喘着气儿，涨红着脸，总是说：“ 不累。” 涛涛这么小的年纪，悟性和负重力还挺强的，我就有意的又加大了训练量，由原来的每天1小时猛增到2小时。邻居看到我对涛涛如此训练，有的还在背后说我太狠心了。其实啊，我何尝不心疼涛涛呢？我了解涛涛，只要涛涛能够承受得住，我悲声骂名也得这么做，不吃苦中苦，何得甜上甜呢？我每天都记载着涛涛的训练情况，并且为他制定新的训练课程。毕竟我对乒乓球不是专业，纯属爱好，光凭热心和爱好那是绝对不成的。为此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乒乓运动的资料，还不断地请教内行们。可是像这么幼小的孩子，怎么训练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经过我不断的琢磨，我又想出个新招，挂线击球。我在屋内横钉了一根铁丝儿，用针穿透乒乓球，拴根线系在铁丝上，球呢垂落在涛涛的胸前，让他一拍一拍的来回穿梭击球。小小的银球不停地来回飞动，既节约了捡球的时间，又起到了固定动作的作用，同时还增加了训练的乐趣。这种训练方法呀，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训练天天在坚持着。4个月之后，我在走廊里按照正规乒乓球台大小，用粉笔勾画了一张立面的球台，中间放了根木棍代替球网。每天训练完以后，我们父子俩就转战到这张球台上开战了。经常是吸引了不少同院的小朋友和邻居们来观战，看得还真出神。此时的邻居们再也不认为我们是玩的，而是认为我们父子俩动真格的了，也听不到说我狠心的骂声了，换来了一片赞扬声。在我们父子俩坚持天天练的影响下，楼里与涛涛同龄的孩子们也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乒乓热，几乎是人手一拍。有的家长还找到我，求我在训练的时候让他的孩子一起和涛涛练。我满口答应了下来，同练可以更增加涛涛的兴趣，还可以互相促进。这以后啊，涛涛的训练中增加了2个新伙伴。与此同时，我们团里在排练场安放了一张标准球台，吸引着全市的业余乒乓高手，每周最少要比赛和练习2次。每次我都把涛涛带进乒乓室里观战，我有时也挥拍上阵。涛涛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盯着小小的银球飞转，常常还为叔叔们打出一个好球而叫好，一坐就是1-2个小时，动也不动。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里啊乐滋滋的，也就更有信心了。 淘淘长到四岁多，我才发现他在同龄小朋友中个头偏矮。以前我还真没太在意，此时他已经接受训练一年多了，按照乒乓球这行的要求，人高马大为好。正因为将来让他打球，我对他的身高啊更加格外的关注。加之妻子怀上涛涛，正赶上文革，派账不断，临产前还在上台演出，加上担惊受怕，生活很不规律，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生下涛涛，肯定是先天营养不足。为此，我爱人买了很多带有营养的补品让涛涛吃。我不时还在家的门框上画上刻度，丈量涛涛的身高，就盼涛涛尽快的长高些。尽管涛涛一直在长，但我们总觉得长得太慢。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广告，讲中药店有种儿童助长金，并且说对儿童的发育和助长身高有着奇效。看到这个广告，我异常的兴奋，我一定要买到这种药。第二天一早，我骑车上街，直奔西单利康中药店。人家说没有这种药，我又骑车跑到罗马市大街、新街口、西直门、东四的几家中药店，结果全都扑了空。我还差点和药店吵起来。哎，为什么报纸都登了，怎么会没有呢？那是啊，又不是我们药店登的，谁登的？您找谁去啊？人家说的也很在理呀，我又不死心，还是继续寻找这种什么助长金。我骑车又来到崇文门，马路旁有个不大的中药店，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进去。同志，有儿童助长金吗？店员看到我满头大汗，又问得这么急，让我稍等，从柜台里拿出一包类似像感冒冲剂似的小药袋。我接过一看，赶紧说，对对，就是这种药。我又赶忙问，还有多少啊？人家说不多了。他跑到后面仓库里抱出一个箱子来，一清点呢还剩50包。我迫不及待地把这50包全都给买下了。为买这个药，我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中午饭也没吃，肚子里咕咕的乱叫。可我想到车后边驮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涛涛买到的助长金的时候，心里啊欣喜万分，我也不觉着累，也不觉着饿了。助长金我还特意先尝了尝，不难吃，挺甜的，还有点儿感冒冲剂的味儿。按照说明，早晚各服一包，开始让涛涛吃。他还不知为什么吃药呢，我告诉他这是儿童助长金，吃了这个药啊就很快长高了。涛涛乖乖的开始吃药。每次吃药的时候，我都对他说，涛涛快点长，涛涛快点长。他经常听我们这样念叨，可他总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哼，不长就不长呗。从吃这个药以后，我过几天就给他量一次身高。药都快吃完了，量他的身高还是一点都没变化。急得我直骂，什么助长金呐，是骗人精。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儿子也把父亲的精神发扬光大了。父亲青年时代的梦想被儿子实现，